喂，你平時食唔食咖喱飯嘅咧？ 誒，我成日都食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食，有乜好呢？ 哦，樸實無華，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 食過。 知唔知用咩整嘅咧？ 誒，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不會有難啊！ 誒、哎，唔係食咗咖喱飯，你實有賺咩？ 唔係喎，其實係政治咖喱飯，食咗唔使你中聯辦啊！ 哎、大家好，又到逢星期五晚播出嘅政治咖喱飯啦，咁就。我哋原本主持阿劉世良咧，都仲係喺加拿大，應該未翻到嚟香港。咁、所以咧，今晚咧，我哋又再請咗另外一位新民主同盟嘅區議員阿周元偉阿坡， 大家好， 同我哋做嘉賓主持啊，多謝你啊！咁抽時間上嚟嚇。咁咧就香港嘅政局好煩擾紛亂啦，咁啊即係令人好唞唔過氣嚇、啊。除咗係 DQ 議員啦、啊，政府有權用到盡啦、啊，近日有呢、這個高鐵嘅一地兩檢嘅方案。各地賣港啊，咁樣即係令到大家心情好沉重嚇。咁但係我哋都仲要繼續生活㗎，個社會運動都係要繼續推動落去。之餘嘅話咧，我哋今集嚇呢、這個政治咖喱飯就唔係好似過去嗰兩三集咁樣咧咁沉重啦，係食呢個印度咖喱咁辣㗎啦，咁近。今次咧係呢個日式咖喱，甜甜地咁啊，容易啲入口。藉住暑假嚇，咁、有唔少嘅一啲荷里活嘅電影。嘅 上畫 嘅同時咧，就我哋講下文化載體嚇，講下呢個荷里活電影超級英雄嘅一啲電影裏邊嘅政治嘅含義啊嚇。咁啊，大家有聽周星星同學會啊，劉世良都經常有講啦嚇，即係生活如果有壓力嘅話咧，電影作為其中一種文化載體咧，亦都係有幫我哋減壓啦嘅一啲嘅治療一啲嘅作用。但係同一時間咧，其實即係作為文化載體。當然，佢有一啲特定嘅創作嘅背景啊，一啲嘅即係故事嘅一啲出處啊，令到嗰個內容咧係更加豐富，甚至乎反映咗當其時一啲嘅社會面貌咁樣嘅。咁啊，周元偉對呢方面咧係有啲研究，咁所以咧今集嚇就 即係會中意睇多啲啦，係啦，中意睇多啲，尤其近年即係啲超級英雄嘅電影都好受歡迎，好盛行，咁都即係我。我自己就由復仇者聯盟一開始就即係吸引咗嘅，俾依一類嘅 Marvel 係啦 ，Marvel 嘅咁樣咁今日都即係有幸嚟呢度客串啦，咁亦都帶多多位嘉賓係啦，後面嘅蜘蛛仔咁樣係啦 Spider-Man 大家如果 光臨城寨咁樣係啦，咁就都我諗。即係其實有好多有啲評論咧，就會話啲超級英雄嘅電影係比較即係片面嘅、膚淺嘅，即係主要係靠一啲大型嘅即係特效啊，跟住就即係喺度。爆炸炸嚟炸去，跟住打交咁樣， 係咪啊？荷里活呢 A 級大片，即使係上億元嘅製作，其實原來嗰啲觀眾群嘅年齡層鎖定係中學生嘅喎。咁啊，俾嗰啲中學生去睇，因為佢哋即係放暑假啦，消費能力高啦，咁樣係咪就係因為咁樣會令到即係呢啲嘅片有動作，而家又有 CG 大量嘅電腦特技，就已經係可以滿足得到市場嘅需求咧？漫威、Marvel 啊，甚至乎即係 Walt Disney。迪士尼呢大嘅機構係咪就係咁簡單放棄荷里活作為即係美國軟實力輸出嘅一種嘅工具咧？咁樣係 明白，但係呢、這個。即係好難排除係即係有呢啲情況嘅，即係亦都即係呢個亦都係相對地易入口嘅一個即係電影嘅模式啦，係啦。咁但係即係如果我諗。睇翻依幾年嘅即係超級英雄電影，即係我諗除咗 Marvel 即係 DC 啦，即係 啱啱上落咗畫嘅，即係依個 Wonder Woman 啊，神奇女俠。咁跟住就又有一套嚟緊，都有一套就正義聯盟啦。終於即係復仇者聯盟之後，就有正義聯盟去打佢啦。咁樣 正義聯盟咪 DC 噶，唔係 Marvel 嘅，係 DC 嘅，係啦。DC 就即係綜合咗呢個 Batman 啊、Wonder Woman 啊、依個閃電俠啊等等呢啲即係 DC 出名嘅即係英雄角色。咁又同 Marvel 就嚟個正面嘅對決啦，咁樣咁咁除咗呢、這個即係、就是、會好好睇，即係好多即係、就是、打鬥嘅場面之外咧，其實入面都有啲嘅唔同嘅 message 係帶到出嚟嘅，係啦，即係、就是、我自己睇喎。當然唔喺唔同嘅文化背景之下，即係電唔同嘅電影，大家唔同嘅解讀啦。咁但係譬如即係、就是、如果啱啱即係。以今日的主角蜘蛛仔嚟講咧，咁、今次呢、這、一個即係蜘蛛俠，我自己睇就覺得佢係比以往即係其實今次已經係第三次去拍呢個蜘蛛俠嘅電影㗎啦、即係由以往嘅即係第一輯就已經係2002年嘅時候啦，15年前係啦，咁就即係拍咗三集啦，咁跟住之後咧就再重啟就拍咗兩集，咁就因為。可能有啲聽觀眾未必太了解點解蜘蛛俠拍咗咁多次嘅咧，拍極都有嘅。係 咯，重複拍有時會重複拍同一個故仔都係嘅喎。 呢、 這個已經係如果係02年到而家、今次呢個蜘蛛仔呢、這個叫強勢回歸啊。 呢、這個係比較特別嘅一個。 台灣譯做即係反校日，因為佢英文就話 Spider-Man Homecoming 咁樣。係嚇嚇，佢呢個應該係第三代蜘蛛仔。 第三代㗎啦，係啦，由即係最年輕嘅蜘蛛仔啦，咁就佢就係。Tom Holland 係啦 ，Tom Holland 咁就21歲嘅英國嘅演員咁樣樣，係啦，咁就即係呢個係比較特別嘅超級英雄嚟嘅，因為大家睇翻即係 Iron Man 啊，或者美國隊長都冇發生過呢個情況。咁點解會咁咧？就其實係喺即係比較即係我諗70-80年代啦。其實 Marvel 係作為一間嘅即係美國即係都有名嘅漫畫公司嚟嘅，咁但係就係佢。嗰陣時嘅營運唔係太成功啦，咁就面臨一個破產嘅情況，咁所以咧佢就將一啲好出名嘅家傳户曉嘅英雄嘅電影版權就賣咗出去，咁、尤其蜘蛛俠咧就係即係作為即係、 黎智英買呢個一周刊， 係啊，即係都係歷史不斷發生，係啦，咁就賣咗俾 Sony 嘅嗰陣時， 即係就將蜘蛛俠 Spider-Man 賣咗俾 電影版權，係啦，咁喺漫畫嘅漫畫動畫仍然係 Marvel 所擁有嘅，所以喺 Sony。嘅時候拍嘅戲咧，即係前面個 logo 都有 Marvel 嘅，係、啦。咁但係嗰、那個拍攝嘅電影嘅版權就屬於咗 Sony。係，咁就去到第二輯拍到依個決戰電魔嗰度咧，就應該拍爛咗啦。 哦，咁樣。 咁就嗰個評語 咧，票房失利。 個評語好差，係啦，即係影評好差，係啦。咁就覺得係浪費咗呢個蜘蛛俠。係啦。咁就亦都我諗係有 Sony 有鑑依個 Marvel 喺2008年就開始拍 Iron Man 啦。咁跟住就去到復仇者就好受歡迎啦，即係嗰個票房係即係數以億元計啦，係啦。咁就即係去到最近咧，就即係終於就傾咗一個合作嘅方式，係啦，咁就可以 Sony 就可以將個電影版權就同 Marvel 合作。係啦，咁樣用一個合作嘅形式，即係個版權仍然喺 Sony 度嘅，咁但係准許合作，亦都所以大家會首次見到咧Iron Man 同呢個蜘蛛俠去即係拍檔去即係對付壞蛋啦。 所以有啲影評就話，即係喺呢個美國隊長第三集英雄內戰裏面，就好似係呢個 Spider-Man 蜘蛛俠咧就重返呢個 Marvel 嘅娘家咁樣。 係啦，所以今次Homecoming除咗佢個內容上係講緊即係美國高中。有一個禮拜叫 Homecoming Week 嗰個發生嘅一啲事情之外咧，亦都有個第二個含義，就係終於翻屋企啦，係 啊， 翻 Marvel 嘅大家庭咁樣。 我開頭未睇呢套戲嗰陣時候都覺得，哎呀，第一代同第二代嘅蜘蛛俠已經拍到爛曬噶啦喎，都係講一個即係蜘蛛俠去成長嘅過程裏邊 ，Uncle Ben 被人哋謀殺， 大家都會諗下 Uncle Ben 會唔會死定三次， 一定嘅責任，咁係咪又再重拍咧？諗住冇咩寄望，但係佢高明之處係今次佢係啦，即係。將個時空就再推前真係係講緊蜘蛛俠嘅前身蜘蛛仔嘅成長過程，即係反而係 back to basics， 翻返去最根本，講翻啲即係好貼地，反而唔係好離地嘅超級英雄嘅生活嘅喎， 係即係佢啱啱提及到就係、是、即係。 有一啲嘅網友喺未上映嘅時候都會即係戲稱啦 ，Uncle Ben 會唔會死第三次咧？咁樣係啦。咁其實即係亦都係高明嘅地方咧，就係冇描述，即係成套戲咧冇描述 Uncle Ben 嘅。係啦。咁點解要特別提呢點咧？就係成套戲咧由以往嘅蜘蛛俠即係會比較係沉鬱啦，因為會成日諗起 Uncle Ben 佢救唔到即係依個叔叔而導致佢死啦，跟住就好內疚啦，跟住再有其他角色因為由佢嘅一啲可能即係因為佢已面臨危險啊，又有死亡啊、受傷啊，咁佢又好內疚啦。咁但係今次呢一套蜘蛛俠就冇咗呢一種嘅痛苦嘅一個好沉鬱嘅感覺。 今集係陽光好多㗎，係 啦， 即係 好開心嘅， 真係即係真係你會睇得到好強烈感受得到裏邊嗰個青春氣息啊！講個十五歲嘅高中生，雖然佢哇好大嘅權力，係即係好大能力啊，即係有 Spider-Man 嘅超能力嘅同時嘅話咧，佢一樣係一個普通高中生嗰個，又喺學校度識女仔啊，怕醜啊，成長係即係做宅男啊，朋輩嘅壓力啊，師長對佢嘅即係嘅要求啊，咁樣呢啲嘅喎，係好貼地嘅喎，係 嚇。係同埋譬如即係喺佢成為即係喺經過英雄內戰裡面，佢同咗依個美國隊長等等十幾個英雄一起打完場交，其實他自己就很大的雄心壯志， 見過大場面， 是是就覺得應該即不斷就問呢個 Iron Man 啦，幾時俾他再出任務啊？可唔可以加入呢個復仇者聯盟啊？等等，咁係見到佢即係除了係面臨住年青人會遇到的問題，都是一種身份認同，即係佢認同，佢覺得自己不是一個單純的學生，而是一個即係 superhero， 係啦， 發現了自己的超能力是一回事，但是去過大場面。即係協助個 Iron Man 參與過嗰場嘅即係英雄超級英雄嘅內戰，佢知道自己咦，即係每日都即係 都有呢個機會啦， 機會日日喺度等 call， 係啦係啦， 諗住 Iron Man 咧有第二個任務俾佢，咁樣變咗佢將學校裏邊即係無論係功課啊、課餘咁嗰啲嘅即係學生生活啊，所有都擺曬一邊啊，係 係咁亦都佢喺當中就面臨住即係一啲。其實今次呢套戲亦都係啱啱講嘅比較貼地咧，就譬如會講一啲佢可能成為蜘蛛俠嘅一啲即係會遇到嘅問題，前面冇提過嘅，即係相對有趣嘅。譬如即係如果佢噴蜘蛛絲，原來喺個空地度噴咁樣就即係好尷尬啦。 呢個係從來未出現過 啦，即係好搞笑嘅，跟住就要跑啦喺個草地度，係啦。 因為嗱過去咁多集，即係由2002年拍到而家嗰三集嘅蜘蛛俠咧。 五集， 終於有人明點解一定要個場景嘅設定、個背景嘅設定喺 New York City， 要喺紐約市咧，就因為紐約市高樓大廈多嘛，咁佢周圍去射呢蜘蛛絲，話佢都好似即係打千秋咁飛嚟飛去。咁但係今集 有重播睇，我睇翻重播咧，第一定第二集咧都有啲，都有啲畫面係但係就係唔合理，就係喺一個空曠嘅地方都噴到，都可以揈到嘅。 呢一集就講到要參加辯論比賽係咪？或者天才比賽咁樣， 一個化學嘅比賽， 去到 Washington D.C. 美國嘅首都華盛頓，咁啊想去又去救人，突然之間有罪惡事件發生嘅話咧，佢一擠擠出去嗰啲蜘蛛絲，原來佢冇得飛嘅，咁好似我哋普通人咁，只係跑步咁啊，去個罪案嘅現場。 係啦，係啦，咁就所以係比較，即係今次係比較實在啦，或者比較即係引起多啲嘅共鳴，就係即係原來同一般人，即係好似依個 Iron Man 同佢講，就希望做一個 neighborhood 嘅 hero 嘅，係啦，即係但係我諗佢一開始都唔係好明白， 唔係社區英雄啊，用香港廣東話嚟講係街坊英雄， 街坊英雄其實都有啲似我哋即係議員， 地貓英雄， 即係地區喺地區守住一個感覺，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佢就唔係一開始就唔係好即係習慣啦，或者覺得係好太過細埃啦，係啦，咁所以佢就不斷希望去揾到啲新嘅刺激，去揾到一啲新嘅大嘅厲害嘅敵人去對付咁樣。 Superhero 呢超級英雄電影經常都係啦，即係話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係咪越打越犀利啊？場面越嚟越多啊，敵人啊、惡魔越嚟越即係能力超強啊！今日就打大廈，第二集就打整隊軍隊，第三集咧就打。打 曬全宇宙咁樣。咁今次呢集蜘蛛仔強勢回歸或者 Homecoming 咧，佢高明之處係反而真係啦 ，back to basics 嚇、嗯、講。我反而中意喎，係即係我記得 Iron Man 都係我最中意嘅第一集，就係講佢如何地係去成長，慢慢發現自己嘅能力嘅同時嘅話咧，係去學識去使用呢個能力， 發現自己有不足啦，即係唔係由以往去即係如果 Iron Man 就係佢自己又發現到原來佢啲武器係用嚟對付翻自己嘅俾壞人，係啦，咁佢好大嘅一個即係好大一個創傷或者好大一個反省 嘅地方。呢集蜘蛛仔就係除咗即係唔可以飛嚟飛去，仲發覺佢有啲嘅所謂嘅超級英雄嘅行為，就係教阿婆過馬路啊，跟住有時捉賊仔嗰陣時候又捉錯咗啊，明明嗰個人唔係偷車賊，只不過佢唔見咗個鎖匙，佢係以為人哋賊啊撞板啊咁。呢啲係從來未出現過喺其他集嘅即係蜘蛛俠裏邊，所以有。有一定的新鮮感， 係同埋今次的反派咧，即係咁今次反派都比較受到讚賞嘅，係啦，因為 Marvel 或者 Marvel 拍咗其實今次已經係第16部Marvel 嘅宇宙嘅電影，係啦，咁但係當之前一直俾人詬病或者俾人恥笑咧，就係啲反派太弱啦，係啦，即係好似 特別 Marvel 嘅電影裡面， 係啦 ，Marvel 裏面咧，譬如復仇者嘅洛基啦，跟住去到後面就。俾阿霍就拎住喺度發嚟發去咁樣係啦，咁樣係啦，咁即係 得個霍嘅啫， 即係變咗係即係冇乜變咗。觀眾睇嘅時候咧，覺得都係好渣嘅一啲反派，變咗睇嚟睇去都係一啲英雄之間嘅打鬥，仲 個個超級英雄都係英明神武嘅。 係啦，咁就今次就更加即係更加去啱啱講就係 back to basic， 就係講翻今次嘅反派係秃鹰啦，係啦，咁就係一嚟揾到一個好厲害嘅演員做啦，呢個 Michael, 選角係真係好唔錯，好有故事性。你一知道選角嘅話咧，咁其實你已經係聯想到好多。好多佢嘅代表或者係即係好似一個 symbol 咁樣， 係啦，呢個 Michael Keaton 就喺2014年嘅時候咧，就拍咗一套叫 Birdman， 係啦，咁即係喺當時呢套戲咧都攞咗呢個奧斯卡嘅最佳電影。 唔止係咁喎，佢係拍呢套 Birdman 之前，其實佢係扮 Batman 嘅， 係啦係啦。 嗰套戲根本已經係好似係一個自嘲一個即係過咗戲嘅一個電影演員咁樣。 喺 Birdman 就自嘲 Batman 啦，係咁，但係今次做秃鹰就好似延續。 系啦，全部都系识飞嘅 ，Batman 又识飞 ，Birdman 又识飞，跟住去到今次呢个秃鹰都系识飞嘅。 系啦，咁同埋佢嘅呢次呢个反派嘅故事比较立体啦，即系我哋即系会睇到，即系佢点解会成为一个反派，就其实又唔系以往即系好似洛基咁样又要统治世界啊，做皇帝啊，而系即系只不过系。在故事即一開始都有提及到，就係佢喺《復仇者一》嘅大戰裏面咧，係之後即係俾政府係委派咗一個工作，就係收拾個殘局嘅，係啦，即係收拾個即係啲外星人嗰啲武器嘅殘骸。咁但係喺佢做嘢過程咧，就原來 Iron Man 即係 Tony Stark 嘅即係創立咗間公司叫 Damage Control 嘅公司，咁就 take over 曬即係佢嘅工作，咁啊 DQ 咗佢，係啦， 官商勾結， 係啦，咁就變咗 佢係被犧牲嘅小市民， 係啦，即係一個基層係被欺壓嘅，其實即係喺翻我哋香港嘅一個即係講。法裏面咁就即係變咗咧，佢就突然之間即係由唔單止佢自己冇咗份工作啦，佢嘅即係兄弟啦、兄弟班即係都冇曬一個維生嘅工作咁樣啦，係啦，咁所以就冇辦法之下咧，就鋌而走險，就利用佢收集咗嘅一啲武器，就去製造另外嘅一啲武器去喺黑市度販賣，或者去其實佢往後做嘅一啲行為，即係對比翻其他嘅奸角都唔係好奸嘅，佢最多就係偷嘢，嗱就係偷一啲繼續偷武器係啦，咁就希望用繼續用呢個渠道去維生咁樣解嘅。 成套戲其實我哋如果講呢超級英雄嘅政治含義，其實就呢個秃鹰嘅角色係最能夠反映得到套戲嘅政治含義，就係講緊一個奸角，佢只不過一個小市民，係揾兩餐。咁但係咧喺被逼，即係因為呢個官商勾結咧，就被逼咧係走上歧途啦。當然係佢自己有一定嘅陰暗面啊。咁但係佢唔係大奸大惡，佢反而咧佢嘅一啲嘅即係作奸犯科嘅行為咧，係一啲變相好就係向呢個權貴階層嘅一種嘅反撲嚟嘅嚇，即係一個階級鬥爭嚟嘅，係一個階級嘅矛盾嘅。佢去到及後，佢都係即係佢講到明嘅，教佢啲手下咧你要避開呢個即係復仇者聯盟啊，避開呢個 FBI 啊 ，Iron Man 啊 ，FBI， 我哋都揾。 兩餐， 唔好咁張揚， 係啦，將啲黑市嘅武器嚇，即係賣咗出去咁就算㗎啦。佢係只係即係想係咁樣嘅，就唔係話要征服全宇宙啊，唔係要去即係要去改造人類社會啊咁樣嘅係。 係，所以即係喺亦都即係見到佢一個好人性一面啦。即係譬如喺即係我諗比較受到稱讚咧，就喺車有一幕，即係同即係蜘蛛仔一個對話，係啦。咁亦都 嗰幕係好劇力萬 分，係啦，即係都好緊張嘅。 淨喺對話裏邊兩個， 即兩個一個就即係其實佢個眼神已經係即係令你感覺到凌厲嘅一個即係壓迫感啦，係啦。咁即係譬如表達到佢，亦都其實感受到佢對屋企人嗰個關愛，係啦，最嬲尾，譬如佢點解對即係蜘蛛仔一個即係都有一個唔係好好寬容嘅對待啦。其實如果大家有睇戲，去到後面即係佢有 會劇透噶咯喎。 即係佢有唔去好殘暴咁對佢啦，係啦，即係盡量唔劇透啦，係啦。咁就咁其實咁代表住，因為喺劇裡面咧都即係蜘蛛仔都有救佢啲同學咁樣啦，係啦。咁即係呢個見到佢一個人性嘅一啲光輝。 呢度係觸及到蜘蛛俠咁多集裏面嘅一個 central theme 嘅啲主題嚇，就係佢作為一個擁有超能力嘅超級英雄，佢要面對兩難，要抉擇。而呢個抉擇咧，係包括咗到底佢係繼續即係維持和平啊、除暴安良啊，係咪要犧牲佢自己嘅個人嘅生活啦、兒女私情啊，甚至乎係佢即係嘅親人啊、朋友嘅安危咁樣嘅，係經常地出現喺呢一集，就係話到底我係咪要即係、我好想識。真係識到嗰個靚女，係咪要同佢嘅阿爸係決裂嚇？即係呢個咧，就係其中一個好大嘅矛盾，即係少少啦咁樣係，不過都值得睇嘅。我想講 係，即係我諗亦都其實去到最嬲尾，即係點解亦都楞翻係點咧？帶呢一隻蜘蛛仔嚟咧，就係、其實今次比較特別，就係佢。去到即係當然以往嗰啲集數咧都係講緊佢係用自己係去創作嘅一個、一個戰衣啦，咁但係以往比較冇，亦都冇交代到點解即係佢自己可以整得咁靚，以往嗰啲整到咁即係咁 又唔係裁縫， 係啦，咁即係亦都咁咁柔軟啊，或者係即係整得咁好嘅咧。咁今次其實講到就係一開始，原來佢嗰套即係好勁嗰套蜘蛛衫係 Iron Man 即係整俾佢嘅。咁但係去到中段咧，咁 Iron Man 覺得即係佢開始好即係。網老網啦，係啦，咁亦都好所以就有一段時間係收咗翻嚟嘅，係啦，咁變咗咧，佢最嬲尾一個大決戰咧，係用翻佢自己即係所製造、所創作啦。其實因為其實都係一啲便衣啊，即係便服咁樣樣。 呢個就係呢一集嘅金句嚟嘅。之前就係話即係能力越大，責任越大。呢個咧就係話因為涉及到蜘蛛俠嘅佢嗰個嘅係由其他人幫佢做嘅制服嘅話咧，就係、講到話。如果你冇咗一套嘅制服，啊、就即係拿手唔成勢，咩都唔係嘅話咧，你根本就唔值得係擁有。 If you are nothing without this suit, you shouldn't have it。 係啦， 係啦，即係我諗。令我即係其實呢一句説話咧，令我係諗翻，譬如講翻而家個政局啦，即係我講得太多，講得太多電影係啦，咁就即係譬如今次我諗真係譬如 DQ 二元 DQ 四咧，即係對好多即係。香港人或者對很多我哋民主派支持者都是很即係沮喪嘅，即係點解發生啲咁即係面對一個咁強權？咁即係咁唔講道理嘅政權，我哋可以做啲咩咧？咁亦都好似身邊嘅一啲朋友或者係以往嘅支持者，亦都冇一啲嘅反應咁嘅樣。咁但係我諗譬如即係長毛都做咗一個好嘅示範，就係佢被 DQ 完之後咧，係好。經常在啲聽證會見到佢， 再重返立法會，係 好犀利啊！真係，即係亦都即係自己自動走去搏咪，跟住就即係亦都其實大家都係當佢係一個議員去看待咁樣，亦都係一個即係好有除咗有公務地位啦，亦都係好有能力啦。咁即係其實應驗咗呢句説話，即係就算佢冇一個議員嘅身份，亦都係有呢個能力去即係表達佢嘅一個想法啦，亦都係。盡他的能力去監察政府啦，係啦，咁表達 市民的一個意見，這個是值得我們、就是、有個當我們好像經常覺得沒有希望的時候，但是他很努力做好，即係盡力做好自己嘅可以做到嘅嘢，已經係一個即係反抗嘅一個起點啦。係啦， 除咗梁國雄啊，劉小麗都係被 DQ。劉小麗就經歷過今次事件，有報章訪問佢，就會講到就係話，即係佢都認為呢個議席或者係立法會嘅平台咧，能夠發揮得到啊，喺公民社會或者係過去未做立法會員之前，一啲喺政策政策倡議又或者係監督政府施政嗰方面嘅一個嘅功能的、啊、所以呢就即係呢度一方面即係好似套戲裏面咁，蜘蛛仔去到最尾其實係面對佢係咪應該要加入呢個嘅復仇者聯盟啦，又或繼續扮演一個街坊保長，又或者係叫做社區英雄啊、街坊英雄呢個咁嘅角色，佢係做咗一啲嘅選擇。當然呢度唔能夠再劇透太多啦，咁樣呢個係一個選擇嚟嘅、嗯。被 DQ 嘅四位議員日後嗰條路係點樣行咧？咁樣當然係唔容易嘅、嗯啊、即係到底日後仲會唔會透過補選係仲要過埋呢個確認書嗰關？一話咧，可能日後咧因為咁樣俾政府打壓，失去咗呢個議會嘅平台咧。就可能 甚至破產啦，即係要追討咁多年過去年紀的啲薪金同即係開支， 即係只係能夠透過即係公民社會、民間團體或者係民主啊，即係呢個社會運動咁係去繼續爭取民主咧。呢個係要即係值得我哋係去深思或者係了解掌握香港而家今時今日嗰個政局嘅係。 係，但係即係喺我諗依、這個。呢啲英雄嘅電影裏面，即係我諗，亦都係揾到一啲嘅希望啦。希望即係喺當然，即係喺呢啲故事咧，多數都係英雄贏嘅，係啦。咁、但係喺個過程裏面，即係係見到一種嘅堅持，亦都最嬲尾，即係有一幕係即係蜘蛛俠以係回應翻，即係用翻致敬呢個漫畫嘅，係啦。咁、就喺個瓦礫裏面，即係奮力係去即係掙脱個瓦礫嘅一個嘅即係困難，而即係再去即係挑戰呢個秃鹰，係啦。咁、即係證明。就算沒有這個術，即沒有這個即武器在手，但仍然有他一個信念去堅持，是 意志，意志決定了日後的發展，這樣 是的，所以即我們都不要，即係當我哋自己一認輸咧，其實就一定輸噶啦，係啦。咁就希望即係大家仍然努力揾翻一個方向去堅持，去努力去反抗，係啦，做翻我哋信念堅信嘅嘢咁樣啦。 好，咁我哋 take a break 先，轉頭翻嚟咧，仲有兩套超級英雄嘅電影咧，我哋會評論嘅。 即系话系夺命捞松呢个节目，未夺观众命，先夺主持人条命喎。 咁啊，梗系啦，两个几钟头嘅节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个几钟头，都唔肯收。 仲有啊，中间主持人冇得 break， 厕所都冇得去、啊。 于是咪首先夺咗我哋主持人嗰个肾脏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夺埋观众嗰个 data plan 嗰条命咯。 一个节目就烧晒一个月嘅 plan 咯。 系啦，咁点算好咧？ 我决定咗啦，夺命捞松要改革。 是啦， 要打破网台的纪录、 啊、你想搞什么？ 一集做四个钟， 哇，咁攞命，大家同不同意啊？ 城寨对我来讲是一个社群，志同道合的人走在一起，里面有很多的活动，包括媒体内容、讲座、课程、深度旅游，丰富每一个成员的人民精神，成为更好的公民。我希望这个社群会越做越大。